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73章。我哋冇行咗几步，嗰啲好似脚步声嘅声音就越嚟越响啦。喺呢个同时，喺脚步声当中隐约仲夹杂住一啲含糊唔清嘅声音，好似系咩人用一种未知嘅语言喺度嘶吼咁啊！这个声音起初就好弱嘅，但系去到最后，甚至系掩盖埋嗰啲脚步声添。大家而家心中就警惕起上嚟，屏气凝神，迅速咁啊前进。就喺呢阵时，灯光嘅尽头忽然之间闪咗一下，呢一种闪啊好奇怪嘅，就好似我哋嘅视线尽头咧有一块巨大嘅电视机荧幕，突然之间因为信号唔好，等到成个荧幕发生咗好似拉扯咁嘅现象，一条雪白色嘅线条突然之间出现咗喺我哋嘅视线尽头，猛然咁跳动闪耀起上嚟。呢一个咁嘅过程咧就好快嘅，不足两秒钟。但系由于第一次见到咁古怪嘅现象，等到我哋所有人都非常震惊。这个拉扯一过去嗰瞬间，原先空荡荡嘅地方猛然之间多咗一个一个嘅人影。而家呢个现象讲白咗，就好似啲鬼影现形咁。豆腐就惊到倒抽一口凉气，声都发晒震咁讲：咁多种子嘅。而家就见到呢啲人影，一个一个身影系好模糊嘅，好似隔咗一块带住雾气嘅玻璃去睇过去咁。佢哋就排住长队，从左到右慢慢咁行住。而我哋之前听到嘅嗰种脚步声，显然就系佢哋行出嚟嘅。家下我哋四个人一条丝，就系企喺离呢啲粽子冇十米远嘅开外地方。我哋嘅眼光就直不甩咁睇住佢哋 护符斗。 好奇怪嘅系，呢啲嘢好似对我哋一啲兴趣都冇啊，根本上就冇去理。 咁啊，黄包吧？ 唔通呢啲粽子出嚟游街行花园？大家嘅目光啊，顺住粽子所向嘅方向慢慢睇过去啦。佢哋就行咗约莫二三十米度，身形忽然之间就消失咗，好似一下子就入咗去另外一个世界咁。而喺第一个粽子消失之后，后边排住嘅源源不绝嘅粽子就仍然继续向前行。家下我突然间就諗到一个问题，呢啲咁嘅粽子究竟喺边度飙出嚟嘅呢？我咁一諗，不由自主就向住粽子嚟嘅方向望过去啊！头灯嘅光芒就跟住我嘅令头慢慢咁扫过去，跟住我睇清咗佢哋所嚟嘅方位。原来呢啲粽子系从一埲黑蒙蒙嘅石壁嗰度走出嚟嘅。我哋四个人企喺原地，喐都唔敢喐。对于眼前嘅呢一幕，梗系成头都系脚汗啦。但系呢阵时，我观察到嗰啲粽子当中，忽然之间出现咗一个身材好高大、戴住鹰啄面具嘅人。一睇佢就系同其他嘅粽子唔一样嘅，身份呢应该系高一啲。而就喺呢阵时，呢一个戴住面具嘅粽子突然间停咗落嚟，我心里边啊打咗个突，以为佢哋想要发难啦。点知道见到呢个戴面具嘅粽子嘴里边叫住我哋听唔懂嘅语言，其他嘅粽子亦都停下身嚟，甚至乎有啲仲跪低添。过咗一阵间，这个人嘅声音就越嚟越大声高亢起上嚟。虽然讲我哋听唔到佢哋讲乜，但系呢仍然可以感觉得到嗰啲声音系带住激动同埋威严嘅。成个咁嘅过程足足就持续咗四五分钟，跟住面具人嘅声音就停止咗，队伍呢就继续向前走，而一个一个就慢慢消失，直到最后喺前边嘅空间又再出现咗嗰一种细细嘅闪电咁，呢啲粽子就喺嗰一瞬间彻底就消失晒。 豆腐啊，好吃惊咁讲啊，哇！我点解觉得自己好似睇电影咁嘅？佢仲自走出嚟同我哋表演啊！我啊叫佢喺咪乱噏啦，唔好攞自己当系阎王爷啊！我哋系赌斗嘅，仲子根本上就唔使做 show 俾我哋睇。我睇到嗰一啲咁嘅仲子，我不由得谂起咗先前喺个石街上边来来回回自杀嘅嗰啲，我心谂呢两批仲子之间到底系有啲咩关联呢？喺呢一个咁嘅地下天坑里边，点解会出现咁古怪嘅场景嘅？喺家下。张文好似谂到啲咩咁，佢忽然间用个左拳抌落个右手掌嗰度，面露出咗醒悟嘅神色。佢讲：啊，我明啦。跟住佢又问我哋有冇听讲过战争谷嘅故事。豆腐啊唔明啦，佢又讲：喂，我话阿老张啊，咩时候你仲有心情讲古仔嘅？跟住佢又指一指我讲：啊，我旁边有位啊，系讲故事嘅行家。你鍾意听古仔嘅，你係出去随时可以听得，或者上喜马拉雅听小童哥讲亦都唔错，但係呢而家你唔好讲得唔得呀，我鬼咁紧张。张文拧一拧头讲：嘿，呢个唔系故事，系真事呀、啊。你哋知唔知道当年远征军赴面作战嘅战役呀、啊？豆腐拗咗拗头，不明所以。佢又讲：知道啊，唔系历史又学过啦。当年啊，十万远征军赴面作战啊嘛，穿越咗呢个前面纵林翻国，活着翻嚟嘅人啊冇两万个。据说咧话嗰个林子里边啊，就有呢个好几万嘅远征军嘅尸骨。哎呀，真系惨啊！据说嗰一仗啊，之所以打败得咁惨，主要因为唔熟悉啲环境啊嘛，俾嗰啲咁嘅英国佬啊暗地里边阴咗一嘢，所以先死咁多人啫。唉，所以后嚟我哋睇世界杯嘅时候，我都唔支持英国队啊。诶，点讲咧？你唔讲故事咁啊，又开始同我哋保近代史啊？唔通？张文呢听完就笑咗一笑，岌一岌头讲：哎，系啦，就系嗰一场嘅战争。不过呢，我就唔系同大家嚟补历史，而系眼下嘅呢一个情况，同嗰一场咁嘅战争后发生嘅事情有几分相似啦。原来喺呢个田面丛林里面有一个野人沟，当时远征军翻国嘅时候就一定要穿越呢一个野人沟，嗰个地方据说系有野人嘅，再加上地形恶劣，毒瘴就横生，所以穿越野人沟嘅时候，远征军嘅伤亡就好惨重，喺嗰啲地方死咗好多人，所以呢个田面丛林对于一啲想研究远征军历史嘅人嚟讲呢，就好有魅力嘅。前前后后就有过好多嘅探险队奔赴去丛林追查遗迹。喺92年嘅时候，有一支德国嘅探险队就去到咗野人沟探察，结果佢哋晚黑露营嘅时候，忽然之间就听到个林子入边有枪声，而且系非常密集嘅枪声，时不时仲有人嘅惨叫声添。当时原本系秋季，丛林里边好多嘅植物嗰啲叶都发咗黄噶啦，但系喺嗰一瞬间，周围嘅环境忽然就变晒。原先长住棕树嘅地方变成咗一大片嘅灌木，喺呢个同时，喺个林入边有一批着住晒啲烂军装、成身都系伤、眼神绝望嘅人，从黑暗当中就向佢哋走嚟。嗰一批咁嘅德国探险队系一支近代历史研究嘅队伍，所以佢哋一眼就认得出嗰啲孭住枪、成身都系伤。有啲喺身上边仲生满晒脓包嘅人，着嘅服装就系当年远征军嘅衫，唔通嗰啲系鬼魂？不过嗰啲鬼魂呢，就好似冇睇到佢哋咁，各自各咁行动，甚至佢哋走路嘅声音都系清晰无比，唯一冇嘅就系嗅觉。当时考古队净系喺度用火烧紧一只野鸡，而喺阵时。鸡同埋个火堆都唔见咗，但系嗰啲野鸡嘅肉香味咧就仍然可以闻到。 队伍里面有识讲中文嘅人嘅，佢哋听见到嗰啲人话翻屋企、回国一类咁嘅字眼，呢一切一切都系咁真实，甚至佢忍唔住开口就向嗰个人打招呼，但系接落嚟佢哋身体咧就从佢哋嘅身上边穿过去，系一种毫无感觉咁穿过去。林间远远近近仍然都有密集嘅枪声，好似喺度打仗。嗰啲德国人谂起上嚟，当时除咗撤退嘅远征军之外，仲有嘅就系追逐住远征军入咗丛林嘅日本人。成个过程，德国探险队就好似觉得自己身处喺一场 3D 电影入边咁，有声音、有动作、有画面，但系自己就冇办法加入去。呢一种咁嘅情形足足持续咗有成20几分钟，跟住就忽然消失晒。喺到后嚟就开始有人研究呢一个现象啦。迷信嘅讲法咧，认为嗰啲就系屈死咗嘅鬼魂出游。但系外国人啊，中意用科学嚟解释呢一切啊。佢哋啊特别专注，亦都特别有毅力。经过咗长时间嘅蹲点研究，最终他们发现了其中的秘密。用他们的解释就是说，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大磁场，山石草木都带有磁性的，他们就好像一个大型的光盘那样，或者是某一种特殊的温度湿度磁场之下形成了天然的磁盘，将当时的一切就记录了下来。等到某一日，一旦出现咗同埋当初相似或者一样嘅环境嘅时候，个磁盘里面啲磁线就会释放出嚟，等到过去俾大自然记录嚟嘅场景呢就重新再现。呢一种现象喺国外亦都曾经出现过，被称之为大自然嘅磁场记忆。张文跟住分析咁讲，我哋而家所处嘅位置呢系一个天坑，睇嚟呢后嚟就俾晓峰嘅人利用加工成为咗而家咁嘅样。天坑嘅形成最常见嘅有两种。一个呢係地质运动，第二个就係大陨石嘅撞击。而且呢个天坑就好深，相对磁场嘅力量就会好大，发生咗自然磁场记忆嘅可能性呢就会好高啦。所以我想下，我哋之前睇到咗自杀嘅，仲有好似头先出现嘅种子，或者都系一种磁嘅释放。呢一个咁嘅讲法，我真系第一次听。豆腐啊，哑咗一声讲，啊，好似咁讲有啲道理喎。啊，不过唔系喎，既然系咁，先前嗰个种子点解会变成阿万事通同阿老陈咁嘅样嘅？张文一听到，佢就迟咗一下。推一推副眼镜，零零头咁讲：哎呀，呢、这个真系唔知道啊！呢啲只系我嘅一个推测嚟嘅啫。豆腐谂咗谂讲：诶，咁一讲咧，我啊谂起咗嗰啲咪一直喺度闪嘅嘢啊，系咪就系由于嗰个电磁释放嚟产生嘅吓？话唔系，真系俾你撞啱咗喎！呢阵豆腐见我一直冇讲嘢。於是拍拍我膊头讲：喂，老陈，唔好掹住块面，诶都唔诶啊！喂，俾啲意见啦、啊、我将个目光睇向咗之前嗰啲种子走出嚟嘅石壁，讲：如果讲之前一切都系磁场记忆嘅回放，咁头先嗰啲人系从呢个地方行出嚟噶噃，咁系咪意味住当年嗰啲祭忌嘅人亦都系从呢个地方走出嚟呢？张文目瞪口呆，跟住佢一蹬只脚，激动咁讲：哎呀，陈兄弟，你真系机警啊！我点解冇谂到呢一层呢？肯定系啊，系冇错噶啦。跟住佢就走到咗个石壁旁边，开始摸索起上嚟啦。好唔容易发现嘅线索，我哋亦都唔敢耽误啊，即刻上前就搜索，开始就喺度摸，希望可以揾到机关一类咁嘅嘢。